说回去吧，这一次对不起，来不及答应的香味香你，没办法走到底，说再见比再继续容易，以后再也没有疑惑，以后的黑夜一白昼，无止境的守候，以后只留下这伤口，再也无处可躲，曾经痛得那么无助，以后一切已经模糊，去的点点滴滴要我记也可以，只能说我已经很努力，以后再也没有了以后，以后的黑夜与白昼，无止境的守候，以后只留下这伤口，看不见的尽头，曾经痛得那么无助，以后一切已经 玩出来的，不是做出来的。 那有没有被操到累？ 啊，你们年轻啊，Eric 很年轻啊，操到几点都可以啊。 这几天如何？ 这挺好玩的、 啊。好玩啊。嗯。有没有被累到？ 没有被累到啊。 没有啊。 是一个不一样的经验吧。 有没有很想家？ 没有啊。